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云家油漿球场是他的玩具，委拉走了没人结日了，没人结日呢他就开始他的磨练就出来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外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二犬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识唔识黄仁达边个？即系李柱铭根本就唔知黄仁达系边个。佢只不过喺巴士见到佢啲广告，咦有个黄仁达咁样，好似又搞社会运动噶喎，而家又开 show 咁，咩人嚟咯咁样？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扑出嚟，嘿，无端端有钱开 show， 钱唔知喺边度嚟嘅咧？ 屌你妈，开 show 要钱嘅咩？开 show 系收钱噶嘛？屌你老尾，净执40多万啊！两个人做嗰个栋笃笑麦当匪类，仲系好捻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大佬，你真系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认为啫吓，我哋啲进步民主派成日追击个民主党，跟住公民党都唔放过，咁究竟系咩原因咧？佢系谂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见到个党亡党啊嘛？ 个党点亡得啫？我已经亡咗两个党啦。 是秘鲁转数还是很快。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我哋翻翻嚟第二次，咁我哋讲下啲即系宣传嘢先。咁就喺呢、這個5月30日咧，我哋就有一個餐會，就慶祝母親節、父親節啊，即兩個雙親啊。咁我哋又唔想用雙親嘅個雙字，咁就母親節就白頭，即母親大過父親嘅，呢、這個肯定噶啦。父親節、母親節到最後都係父親俾錢噶啦。咁啊，母親、父親、母親節同父親節嘅呢、這個聯歡嘅餐會。咁啊，餐券咧就200元一張啊，我手頭上有噶啦 ，OK。咁其實個酒席咧就每一圍咧就要2600元啊 ，OK。咁啊即係200元其實要補貼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嚟買飛啊，咁啊參加呢個餐會啊，咁啊表示下你嗰啲孝思啦，或者個老豆請個仔嚟啦，請個阿媽嚟，咁啊大家可以聚一聚嘅。咁就係普羅之友主辦啊，咁啊仲有我哋普羅政治學院My Radio 咁樣，咁啊希望大家咧就踴躍參加啦。呢、這個就係、是、其實母親節應該係5月中嘅，係嘛？5月11日，咁我哋夾埋父親節一齊，咁就揀一個日子就係呢、這個5月30日，就7:00喺黃大仙富林酒家，即係我哋之前前年定舊年搞會慶嗰度啊。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嚟普羅報名，咁呢個係普羅之友啊，即係阿添哥委託我喺度啊，即係宣佈嘅啊。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參加啊！咁我哋到時可以請埋 Q 爺嚟啊 ，OK？ 咁啊，呢個就係報告一下嘅。另外咧，頭先大家睇到我哋有個即係宣傳嘅講，我哋有兩個 Apps 嘅 ，OK？ 咁大家咧叫多啲朋友同埋你哋咧就去 download 啊呢一個即係應用程式啊。咁而家人人手機都有 apps 噶啦，唔好淨係我哋睇鹹片都得噶嘛，係咪？啊，譬如我呢度，我有香港立法會有 My Radio， 咁有九啊幾個 apps 喺度噶嘛，係咪？咁大家 download 呢個 My Radio 咧，終於有啦。咁我哋好多謝咧幫我哋去設計呢兩個 apps 嘅朋友。OK， 頭先其中一位咧 Jerry 咧，而家就有冇喺度啊？喺度係，我哋俾啲掌聲佢先嚇。另外一個就是輝仔和來自雪梨的 Matthew 在這裡 Matthew 給我們這些兄弟看看我們有很多人在海外幫我們做這些東西的、okay? 包括現在我們關於網上一些技術的問題呢咁就 Matthew 咧都幫我哋好多嘅，咁佢呢個八月份就要大婚啦，娶老婆啦，大個仔啦，我哋恭喜佢啊 ，OK？ 咁呢個又係即係地義心同精神一貫，呢個係我哋最開心嘅嘢嚟嘅啊！咁所有呢啲嘢其實如果我哋要講錢，咁你要揾幾多少錢去揾人幫你做呢啲嘢啊？咪全部都係全部都係義工嚟嘅。所以我哋而家即係 iPhone 又有 ，OK，Galaxy 啊 ，Android 又有，咁即係大家如果即係用呢、這個，你咪用呢個嘅 Apps 咯；用 iPhone， 你咪用 iPhone 嗰個咯。iPhone 嗰個就有埋視像添，呢、這個就淨係聲音嘅啫。OK， 咁呢個東鐵如果即係有出事，你都喺架車廂入邊都唔使屈住都可以有得聽啊。而家睇個款，佢成日出事噶啦，係嘛？咁日日出事啊！咁我呢幾日我都肥佢嘅已經啊。咁跟住喺立法會，我哋大把大把，即係其實最近立法會有好多嘢嘅。我而家自己都覺得好矛盾。因為我哋而家就阿毛哥要拉布，提咗千幾條，咁我就即係都要嚇，即係幫佢手，我就提咗百幾個修正案，咁佢係俾人減咗九百幾，係嘛？咁啊減九百幾就因為佢啲序列式嘅嗰個提案咧，就即係嗰個修正案咧，就譬如咧，我要減啊譚志源一個月人工，咁啊一條咯，我要減啊譚志源一個月零一日人工咁。咁你咪整九啊幾條，你咪即係呢個 佢就係 group 埋一齊， 係佢就將佢 group 埋一齊，跟住削佢，咁你明唔明？即係咁呢個咧就其實我一早已經即係提過毛主席噶啦，我話唔得嘅，因為我哋做過噶啦呢啲嘢，咁佢因為佢而家要即係年年佢都要拉佢拉得興起啊嘛，過癮啊嘛，咁我哋慘啊，我哋就做陪客嚟嘅而家。2012嗰次我係主打 ，OK。嗰次拉到你鬼哭神號，係咪？搞到你梁振英五司十四局都上唔到馬。但係今次咧，你年年啲預算案拉，因為你個會期仲係好長，你係拉佢唔冧嘅，到最後佢就剪你噶啦。咁但係我哋盡人事，咁我退一步諗就係、是、冇所謂啦。我利用呢個平台任我講啊嘛，係咪？咁我數臭你班唔家產咯，借呢個機會幾好，啲中波嚟鬧，係嘛？咁你電視會播噶嘛？係咪？立法會有個逐字記錄噶嘛？你幾好咧？呢、這個係咪先？即係回心一諗，辛苦，雖然好似好無謂，未必有效果，都係可以做嘅，當係一種抗爭。咁但係我會好矛盾咧，就是、因為最近咧，就是、因為帳委會咧就要開始做公開聆訊，就是、因為審計署出咗個衡工量值報告，今次大鑊啦！ 哇！今次 咧就盛事基金就有不當嘅行為，就已經可能有部分變成 ICAC case 就同民建聯有關，包括睇佢幾時死 ，OK？ 咁但係如果包俾佢，佢就唔使死，就咁啦 ，OK？ 盛事基金嗰度好多烏龍嘢，包括個網球，包括呢個所謂龍獅嗰個即係俾咗啲錢佢做，跟住佢有啲錢就冇俾人啦，咁諸如此類得亂曬龍而家。 好嘅，正工啊，應該係有貪污嘅。 咁就跟住咧，就呢一個啦，係呢一個就即係大家就好即係好關注啦。咁我哋要開公聽會。第二個咧就係、是。我今日翻嚟咧，翻到去立法會咧，就已經秘書處就俾咗啲時間我，叫我剔啦。哇！我大佬撞到亂曬龍啊！你知唔知啊？即係除非可以剁開九碌，咁於是咧，到時我可能有個情況就是、因為而家仲有人力嗰兩個都可能拉啊嘛，係咪？咁我就閃噶啦，大佬。即係有啲時間我就去開公聽會。所以呢度要預先同大家講下先，因為嗰個都好緊要。你明？除咗個盛事基金之外，都仲有係個公屋。公屋嗰個規劃同埋建築出咗問題，咩咧？踢爆佢就係話。喂，喺何文田，譬如有啲屋村重建，本嚟起翻屋村嘅，撲佢街咗佢起私人樓，但係之前就揞咗兩億幾嚟做平整，嗰兩億幾就抌落鹹水海，係嘛？唔係我嚟起公屋，結果就走去起私樓，政府就收多啲錢，咁你唔怪得你輪候公屋，唔該三年輪唔到咧，而家審計署就喂三年輪唔到，一定五年。咁你即係政府揾老襯啦。咁呢個我哋就大把子彈，張炳良都有排佢受噶啦。OK。咁另外仲有一單咧，我就入咗信去呢、這個即係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就喺呢個禮拜五咧，我就要求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調查高鐵工程延誤事件。我第一個噏嘅呢個係，哇！我臨去呢個加拿大之前，我就懟咗封信，跟住范國威又而家又懟，咁嘅范國威啊，不如五月九一齊提，我有我提，你有你提 ，OK？ 係嘛？屌你真係，係咪？大家好似鬥快咁嚟，又冇記者訪問我嘅喎，係咪？係嘛？我自己講咪得，唔緊要嘅。到立法會即係開內會嘅時候，禮拜五我咪講咯，係咪？嗱，呢個延九個九個月，大佬可能要揞多幾百億，咁呢個發達啦。下次佢嚟立法會財委會撥款攞呢幾百億嘅時候，你泛民夠膽投資持票，一定個個捉佢槍斃。 不過就即係問民主黨，好似阿邊個都話佢哋民主黨係當年係反對高鐵噶嘛？ 佢最初贊成嘅， 後尾收尾反對反對。 大佬裏應外合嘅嗰次，但係我哋嗰次已經係拉布嘅啦，就俾劉慧卿做財委會主席剪曬，知唔知啊？而家都未同佢計數，講起啲新仇舊恨，加撐佢選舉有得贏。 咁佢暫時唔可以翻案咧，暫時。 係啊，梗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講翻呢啲嘢咧，就真係一套火，全部都有曬啲事實喺度可以講嘅。所以你選舉你點選啊？你民主黨，民主黨應該係收工㗎啦。我話俾你聽，即係咁多嘢加埋各種因素，所以我哋跟住立法會開會咧，即係而家落嚟呢個五月份咧就是私費嘅。咁多單嘢喺度，咁你個輕重點樣擺咧？ 仲有呢個海事處呢單嘢， 係啦，全部海事處嗰單又可能要用 PMB 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就會同阿毛哥傾嘅嗱，你係主打，你辛苦啲啦嚇。今次我就要開呢啲，有啲地方我就會吞下撲嘅啦，冇得傾嘅啦，你明唔明啊？真係，所以你話即係有啲人話，屌、你班激進派都冇嘢做嘅，冇嘢做，而家我哋身負重任啊，大佬，係咪？樣樣都同我哋有關啊！有啲人話 就立法會議員， 唔係你認真做咪好多嘢做咯， 好多嘢做嘅， 係咪你要做就係好多嘢做，咁我哋唔走個拉布出嚟，咁而家邊有咁多嘢做啊？係咪即係等你泛民主派嗰廿幾個議員，點解你以前唔去拉布？好簡單啫嘛，而家你企喺度睇，跟住而家曾國成話要剪我哋報嗰四息，佢又唔敢贊成喎。我哋喺議事規則委員會開會傾過曾蔭，唔係呢個曾蔭曾國成嗰四息啊，剪報四息，全部冇得傾啊！我話。 其實齊心拉布得嘅，上一次財委會即係本來陳家唔想改，唔係葉國軒想改咗個 改唔到啊 條例，結果全部一齊有百幾條， 係啊，咪改唔到咯。佢 百幾萬， 大家財委會嗰個咧好多人唔明白，大會嗰個剪到部，財委會剪唔到嘅。財委會嗰個係根據財委會個議事規則，你除非修改財委會個議事規則。 你上次就想修改， 唔唔夠數啊嘛！你修改我咪又提修訂咯。我而家就咁樣咁啊！你修改啊嘛，我咪提修訂咯。你明唔明啊？我哋又係瘋狂咁提修訂咯。咁因為佢財委會嗰個會議時間比較短啊嘛，係咪？咁你不能不斷咁定會期嚟去開呢個財委會續會，你只能禮拜五開噶嘛。一個禮拜開一次，俾你開八個鐘好未啊？係咪？咁我哋幾千條，八十個鐘、八百個鐘噶啦嘛，係咪？冇得搞嘅，所以佢呢個係死緊嘅。所以我而家喺度計個條數，如果高鐵即係個工程延誤，你要嚟攞錢，我就拉佢步。等佢即係工程直情要停啊！屌咁啊，好玩啦，真係係咪？喂，因為我哋當初反高鐵，你班撲街係咪669億？24公里喺個市區度屙督尿就到啦啊！咁你屙督尿就到，你要揞669億出嚟係咪？而家就要成千億，咪而家成千億啊！要幾大鑊？嗱，今日呢啲鐵路小組嗰啲人咪就去睇咯，有啲石頭啊，成阿田北辰做主席啊嘛，帶住班友仔去睇嗰個工程啊嘛，咁啊好多問題咯，所以呢單嘢好大鑊嘅，呢單嘢一定係要用呢個 PMP。你之前嗰啲泛民動不動就提 PMP， 點解李慧玲俾人撇又提 PMP？ 咁加嚟，如果李慧玲同條仔掟波咪有 PMP 啊，撲你個街係咪？即係。是不是都 PMP， 但呢啲就真係大是大非嘛？呢件事咁多公堂， 呢單係大件事。 喂，呢單就真係 為咗趕工咧，可能會出多問題。因為你知道呢個九龍半島呢邊根本太多樓啊，即係而家單新聞講到話撞到呢、這個唔知咩嗰、那個大角咀唔知邊個豪庭嗰、那個，即係嗰啲柱啦，唔知咧。 唔係而家， 所以如果佢係話想趕工咧，佢可能就個探測嗰個工程係會縮短，唔係縮長，即係拉長啲。本來50米咧就做一次勘探，佢搞到200米或者300米，咁就大鑊啦。咁你個準確性會減低， 唔係其實當初咧就講嚟講去就為咗擦鞋啫嘛，呢個曾蔭權撲佢個街係咪先？你就中港融合啫嘛，你老尾就起條24公里嘅香港嘅高速鐵路去接駁大陸嘅高鐵，跟住要俾669億嘛哥，然後你周邊嘅交通你而家嗱你有揸車噶。阿 Q 爺，你行過嗰頭嗰啲，屌幾萬蚊一層樓，嗰條大兜大兜亂，你去元芳咪撲街去食嘢去睇戲，係咪？兜幾個圈，分分鐘行錯路， 係 咪？即係亂曬路，跟住個地底咧。 跟住再大角咀嗰啲住户咧，嗰啲舊樓嗰啲咧，乒乒乓乓成日，所以其實好多問題嘅，係咪？咁但係而家本嚟啦，已經俾佢搞到差唔多噶啦，咁啊諗住最早咧就係預期2015年係通車嘅，而家2017年都未得。 唔係，同埋起咗之後，可能都冇用嘅，即係點解？因為初初嗰陣時吹呢個高鐵啊， 真係慘。 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啊嘛，嘛上晝喺香港，中午就可能去咗東莞飲茶，夜晚去咗廣州。喂，而家成個大珠三角都好唔掂啦，起得嚟嘅根本可能同呢個港珠澳大橋一樣，即係變咗大白象。 唔係，所以咧一個即係你有時當年咧，即係我記得咧，你都可能讀過啦，《老殘遊記》啦，即係劉鶴啊，即係佢話咧，即係佢有一句名言咧。佢話：即係呢個莊官人皆可恨，即係莊官即係貪官，個結果就係清官尤為可恨。咩意思呢？即係你貪污，咁你都有條數啊，係咪？你有機會俾人踢爆，唔加餐坐監啊！你清官自以為清官，頭上有光環，跟住你定一個錯誤嘅政策，就唔見咗幾千億。咁呢個咪仲可恨啊？呢個即係劉鶴當年啊，嗰個所謂清官莊官嘅分配，一個壞嘅清官，一個錯誤同定錯誤政策嘅清官，仲撲街，係嘛？你貪官仲有所為，係咪？咁當然佢 經濟學講 唔係，但係劉鶴佢就諗唔到而家中國嘅貪官你係冇所為噶嘛？佢即係佢嗰個時代以為你貪極，你唔通你和珅咩？你而家和珅嘅錢，即係當年貪嘅錢咧，絕對少過周永康集團啦，大佬係咪？乾隆時代嘅和珅第一大貪官噶啦，成個滿清300年，喂！最多錢係呢條契弟，係咪？佢屋企嘅嗰個即係嗰個銀庫係多過國庫嘅，所以後來咪俾嘉慶殺佢咯，抄佢家咯，即係等佢老豆一死就即刻抄佢家啦。話呢條友先夠毒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仔啊，係咪？好啦，我哋呢筆唔講，我今日想第二個話題想同阿嬌爺講下，就六四點搞咧？即係嗱，而家你睇到有啲本土派同埋即係過去呢幾年， 舊年都有啦，近 已經有呢啲聲音啦，就覺得喂，大佬你捧住呢個神主牌捧咗25年，係咪？咁有啲人就覺得喂，我唔去支聯會嗰度悼念六四啦。咁我又想聽下嗱，我見過你寫嗰篇文嘅，即 係呢個係因著啦。你睇到即係每年到呢個時候裏邊咧，都有得今年特別多添啦。即係港大學生其中一個屬會啊，即係不過後來俾人媽之後就收回成命，咁啊柴玲又寫咗封信啦，係嘛？咁啊陳文我諗都會再提，即係再提佢嘅講法。咁所以呢、這、一個特別係今年嚟講咧，嗱講真的，你同中共嘅角度嚟講咧，佢梗係唔想你即係25周年紀念呢、這個即係六四嘅，因為其實真係會有。即係點解而家大陸話呼籲抵制香港人都特登係揀六月一號咧？又唔揀5月1號，又唔揀7月1號咧？其實六月一號就最啱，佢唔想咁多人嚟參加六四啊嘛，係咪先？呢個好明顯㗎啦，係咪先？即係但係5月1號啊，7月1號咧，咪照即係繼續照嚟啊，係咪先？咁啊，所以變咗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其實都有一個即係矛盾喺度嘅。即係因為你明知今年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即係六四呢樣嘢，始終係中共咧一個政治半腳石嚟嘅，即係。我就不同意蕭華嘅講話，因為蕭華就有一個寄望咧，就話即係蕭華呢新年好似講過，大概2020年咧就有機會平反咧，因為佢一廂情願以為咧去到第六代嘅中共領導人啦，即係到時可能係平反六四咧，就係一個政治嘅資產嚟噶嘛，咁啊會平反。 同埋佢哋冇呢個六四包袱。 但係其實你睇得到，即係25年前同埋而家嚟講咧，即係中共根本係完全變咗啊嘛！即係大家要明白喺89年嗰陣時，六四點解會出現咧？在基本上如果你用回即最早的、那個、即判斷即六四之後其實中共有做過總結的有這個李石吾和、陳乜鬼、死了個市長 陳希同 陳希同是做了一個總的報告當然用你共產黨的講法用鄧小平的講法就是這個國際大氣候結合這個國內的小氣候是必然會到來的嘅六四，但係其實所謂必然會到來咧，就係如果你睇翻成個開放改革，即係啱啱就係由呢個84年開始一個分水嶺嚟嘅，即係84年以前咧，由78至84年咧，其實大陸裏邊嘅開放改革主要喺農村，咁早期嚟講係取得一定嘅成績嘅，例如嗰陣時大家都會聽嗰啲咩萬元户啊，即係令到成個呢個農村生產力咧係提高，但係當時嚟講咧，成個開放改革係冇進入城市噶嘛。 在最初的試點裏面都有幾整幾個啲城市，例如好似深圳啊、珠海、廈門啊呢啲叫開放嘅所謂特區啊，係一個試即係試驗。咁啊喺對城市嚟講嘅所謂官僚咧，係完全冇任何影響。咁啊早期取得初步成績。咁但係由八四年開始咧，當呢個所謂開放改革咧係進入城市嗰陣時咧，就跟住就出現好多問題啦。即係當時呢個亦都係六四出現嗰個原因嚟嘅。其實喺六四之前，八九年之前，喺八七年都已經有呢個合肥嗰陣有好多學生運動，因為開始就係其中一個最明顯嘅就係呢個所謂官倒，即係投機倒把，即係將嗰啲即係身正低嘅國企化工為師啊，好多工人下崗啊，其實好多矛盾。咁所以其實去到八九年咧。嚴格嚟講，係因為呢個所謂開放改革裏邊嘅經濟改革帶嚟嘅矛盾咧，其實必然。另一方面就係，亦都係因為咧，開放改革裏邊造就咗一班所謂即係新興嘅即係資產階級嘅出現啦。喺國內嚟講，即係開始有呢啲唔使靠共產黨開飯。其實嗰啲好多以前係共產黨員嚟嘅，即係出嚟搞生意啊，即係做啲嘢。咁你好自然啦，即係呢個正常經濟嘅關係就話，當你取得一定嘅經濟嘅權力嘅時候，啲人就希望咧。政治就會有一個開放同一個改革。咁事實上喺黨內裏邊咧係有咁嘅聲音嘅，即係呢個就係即係胡耀邦係咪？即係當時胡耀邦，如果大家有睇翻當年嘅歷史裏邊咧，其實曾經提出過咧，就係要將呢個黨國即係黨同國係分開，同埋希望將呢個即係國家啲官員咧係公務員化，想學香港嘅。即係其實咁，但係因為八七年學生運動裏邊咧，就俾啲八大元老咧喺鄧小平屋企開會就否定咗，結果就係即係被迫下台。就跟住揾呢個調子人上嚟。嗱喺當年嚟講，其實我諗香港人為咗支持呢、這個六四嘅文運裏邊咧，都有一個原因，因為的確你喺八十年代初嘅時候裏邊咧，即係特別係胡耀邦即係、就是、做呢個總書記嘅時候咧，即、就、係、是、都有一個開放改革嘅氣象，特別喺思想上嘅自由化，同埋佢係對呢個知識分子嘅青年啊非常之包容。其實喺八九年嘅年頭，即、就、係、是、已經即係、就是、其實聞到陣除咧就係、是。合該知道八九年一定會有事發生嘅，喺香港都係啊。嗱，阿長毛嗰嚿所謂四五行動咧，其實就喺八九年年頭開始即係搞嘅。香港四五行動咧，點解會出現呢？就係因為大家知道喺七零年代初嘅時候咧，曾經有過一班即係香港青年，即係類似好似而家你即係熱血公民咁。當年就有份叫做七零年代雙週刊，唔係七十年代啊，係七零年代雙週刊，就係、是、吳仲賢啊、莫超如啊。呢啲人即係 隔馬文 嚇，咁有一班咧，無政府主義者、托派，即係長毛亦都係加入咗，即係隔馬文啦，即係做啲嘢。咁啊，大概喺八九年初嘅時候咧，嗰陣時阿莫超如咧就覺得，即係好多呢啲曾經喺七十年代初受呢個七零影響嘅，又唔係即係所謂呢個學院裏邊嘅，例如國粹派啊，即係或者咩社會派啊之外呢啲咁嘅遊離分子咧，不如組織一個。即係點解用四五行動係紀念呢個七六年嘅天安門事件啊嘛？四五啊，就走埋一齊。咁啊，最初即係我都記得第一次嘅活動就係一月一號喺呢個天星碼頭五個旗杆裏邊搞行為，即係藝術。咁但係同一年裏邊咧，其實喺呢個內地亦都係出現相同嘅情況，因為國內嗰陣時嚟講咧，亦都有好多知識分子係遺族於喺呢、這個最近都啱啱死咗啦。呢、這個即係陳一之啊，就係呢、這個啊。趙主任即係趙主任佢哋嘅 嗰個體改會， 體改會咁啊，亦都有班知識分子。其實據知咧，就喺六四發生之前咧，喺內部裏邊咧已經有兩派激烈嘅辯論。即係其實一派就相對係自由派嚟嘅，可能喺經濟上咧就會即係受西方影響，係走向資本主義。 嚴家琪啊，方麗芝 即係受呢個陳雲，即係陳雲，唔係我哋香港陳雲啦，即係大陸嘅陳雲。即係比較即係講呢個 集體經濟、 集體經濟。咁呢兩派知識分子裏邊咧，其實都全部大部分都係屬於咗國家嘅智囊，已經有激烈嘅辯論。據知一直其實喺呢個未姚邦逝世即係之前裏邊咧，即係已經有即係嗰啲自由派最激烈已經提出係要即係呢個打倒共產黨，即係認為呢、這個即係其他情況類似即係當年嘅即係點解即係中共後來走咗而家嘅路，就因為即係東歐嘅變革啊。蘇聯的解體都是成個潮流嚟嘅，即係當時 在中國都有啲影響，所以變咗胡耀邦一死咧，即係其實就係即係嗰班知識分子已經就發難。其實喺年頭嗰陣時，方麗芝都已經係組織咗好多啲學生啊知識分子，譬如黃丹咁咪其中嘅一個嘅學生。所以你睇到即係當年嗰、那個六四呢個八九民運出現咧，其實就係呢一個七六啊到八七啊一個延續嚟嘅，亦都係幾代嘅。 不同的學運分子，即包括魏徵珍那一代，到其實在六四裏面呢最有影響力真的做發揮大好作用的，其實有些就不是表面行出來的學生，反而就是陳子明啊、黃君道，現在走失，因為黃君道去了美國，陳子明還留在大陸，就是，早幾年好像 都來過香港。這些就是經歷過這個文革之後很多年，即是中國的變化，是銳意希望呢通過開放改革裏面就是改變中國，所以變成當時來講，我想對香港即或者海外的即知識分子或青年都有一個鼓舞的作用嘛。所以但是另一個調位的地方裏面呢，其實我經常覺得即這個八九民運不是只是大陸的民運的，在香港即這個是今天這麼多年呢是支聯會都沒有提，其實是非常重要，即是當八九民運一開始的時候，香港最早入去的人是什麼人呢？就是中大一班學生，其實很多大家都認識的，就是陶君衡、蔡耀昌、張延登、即是那輩他們那時候是做學生，在學生會裡面， 在學聯， 是學聯就已經是入了去，即是當時來說就已經一早就已經跟個即個裏面的學生運動結合在一起，就好像現在譬如台灣有太陽花運動，香港的學生會走過去都有一些即這樣的情況。當時來講，即係當呢個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咧，其實因為由於所有國際傳媒都喺即係大陸，所以香港人係完全目睹呢件事，所以對香港人嗰個衝擊，我諗係即係非常之大。咁同埋好快脆咧，其實最先出嚟係支持國內嗰、那個即係民運咧，唔係支聯會，唔係呢個施耀華。嗱，大家應該知道當年嚟講，支聯會嘅前身或者骨幹咧。就有一個所謂民促會，咁中文實知道啦。即係民促會就係當年咧八八真直選裏邊咧，即係所有民間嘅所謂支持民主嘅團體，包括有太平山學會啊，包括我哋會點啊，即係仲有一啲即係其他譬如教協啊之類嗰啲組成嘅一個聯盟，你一個民促會。個民促會咧就係等於差唔多好似呢個支聯會嘅前身，或者係港同盟啊，同埋後來民主黨嘅。的前身，就是由這些這樣的不同山頭的， 其實這段故事呢就 Q 仔就很熟悉了，因為支聯會怎樣成立，和支聯後來即是司徒華怎樣定於一尊，其實大家都知道支聯會其實鄭經翰都有份的最初，我們休息回來再說。大班都有份的。